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王天一，于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，现任贵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，著有《人工智能革命》一书。在未来的几个月中，我将通过《人工智能基础课》这个专栏和你分享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，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的内涵。2016年，AlphaGo 的横空出世掀起了人工智能的新一轮热潮。在经历了近30年的沉寂后，人工智能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。自此，人工智能不仅以如火如荼之势赚足了政策的关注、资本的涌入以及吃瓜群众的眼球，其技术进展更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狂飙突进，悄无声息地改造着普通人的生活。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既能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，也能潜移默化地改造人类，这种改造的威力甚至于远胜于基因武器。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自身的影响的论述虽然屡见不鲜，绝大多数却都不得要领。众多专家鼓吹的超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末世论调，即使不是胡说八道，也称得上危言耸听。无人超市和无人工厂的出现都在表明，人工智能真正的威胁在于使绝大多数人沦为机器的附庸。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工具，但当劳动工具本身已经强大到反客为主时，作为劳动者的人类变成了多余的角色，有降格为亚人工智能的危险。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？一个办法是专精于依赖创造力的领域，比如科学艺术，但这对天赋的要求较高，显然并不适用于每个人。另一种门槛更低的办法就是掌握核心技术，让人工智能回归为我所用的工具性。正如伟大的军事家孙武所言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这就是这个专栏诞生的原因。普及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，走出了解人工智能的第一步。人工智能复杂，但并不神秘。它建立在基础数学之上，通过简单模型的组合实现复杂功能。在工程上，深度神经网络通常以其恒河沙数般的参数让人望而却步。可在理论上，其数学原理却具有更优的可解释性。从事年薪百万的高端研究固然需要非凡的头脑，但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绝非普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遵循的是符号主义学派的路径，但狭窄的应用领域让它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走向沉寂。吸取了符号主义学派的教训，连接主义学派以工程技术手段模拟人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，这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脑形象思维，也成为今天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。正因如此，这个专栏将围绕机器学习与神经网络等核心概念展开，并结合当下火热的深度学习技术，勾勒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轮廓与主要路径。出于可读性的考虑，我在专栏里并不会使用大量的复杂的数学公式，而是力图以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公式背后的道理。专栏的内容将分为以下几个模块。第一，数学基础。数学基础知识蕴含着处理智能问题的基本思想与方法，也是理解复杂算法的必备要素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研究人工智能必备的数学基础知识，包括线性代数、概率论、最优化方法等。第二，机器学习。机器学习的作用是从数据中习得学习算法，进而解决实际的应用问题，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内容之一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机器学习中的基本方法，包括线性回归、决策树、支持向量机、聚类等。第三，人工神经网络。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，神经网络将认知科学引入到机器学习之中，以模拟生物神经系统对真实世界的交互反应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神经网络中的基本概念，包括多层神经网络、前馈与反向传播、自组织神经网络等。第四，深度学习。简而言之，深度学习就是包含多个中间层的神经网络，数据的爆炸和计算力的飙升推动了深度学习的崛起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深度学习的概念与实现，包括深度前馈网络、深度学习中的正则化、自动编码器等。第五，神经网络实例。在深度学习框架下，一些神经网络已用于各种应用场景，并取得了不俗的效果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几种神经网络实例，包括卷积神经网络、递归神经网络、深度信念网络等。第六， 深度学习之外的人工智能。深度学习既有优点也有局限，其他方向的人工智能研究正是有意的补充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几种与深度学习无关的学习方法，包括马尔可夫随机场、迁移学习、集群智能等。第七，应用实例。除了代替人类执行重复性的劳动之外，在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中，人工智能也提供了有意义的尝试。这一模块我将介绍人工智能技术在几类实际任务中的应用，包括计算机视觉、语音识别、对话系统等。世纪之交时曾流行一种说法，不懂计算机、外语和驾驶技术的人将成为21世纪的文盲，而在不久的将来，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检验文盲的新标尺。希望你能全面掌握这个专栏的内容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学习，也祝愿未来的你能够掌控人工智能，而不是被人工